好，咁啊，翻嚟啦，咁啊，都系承诺就会讲一个系大家好啱 selfie 嘅地方嘅吓，咁、就系呢个嘅即系头先我哋上叫做上一节啦，咁头嗰十几分钟咧就系讲咗话系即系你去一个嘅系拍拖圣地要。唔好咁多人啦，唔好咁嘈吵啦。 其實真係最緊要唔好咁多人。其實我真係 好煩嘅， 好憎去啲好多人嘅地方。 但係香港有時好難避免喎，香港。 唔係，我覺得咧係年紀唔知點解咧，你當啦。我覺得年紀越大咧，就最憎去啲好多人嘅地方。 老人院都多人嘅，你會唔會老咗之後？ 有 啲擔心啊！ 好彩我唔係飲緊水啊！你突然間爆呢個 嘅地方，你 唔 係 我一 你突然間爆呢 個大就會 諗起啲咁嘅嘢。 老人 院够多人啦，你去唔去？ 老人院 即人烟稠密嗰啲，唔系几想去咯。 咁啊，或者有个叫做海之心咧，有冇听过？ 冇听过，真系冇听过。 嗱，咁啊，我哋可以工作人员可以播一播啦。咁啊，喺呢个乌溪沙嘅海之心，嗱呢个心正唔正先？ 我想问天然定系人砌呢个？ 嗱，阵间慢慢讲俾你听。 你估下，我估系人砌嘅。 你估咧？ 我估系人整出嚟嘅，不过系 嗰堆 嗰堆嘢系原先喺度，不过啲人刮出嚟咁解。 仲有冇答案？ 心灵出嚟啫。 嗱，所以咧呢个海之心咧，咁啊，其实系有个故事嘅。咁啊，去下一幅先。咁呢个心大家都睇咗啦。嗱，咁咧呢个呢个咧，咁系咪有个叫叔叔咁？你见踎喺度执紧啲石仔。咁呢个系姓吴嘅。咁佢咧身后面呢只系只海龟嚟嘅。咁啊啲圖可以我哋收咗佢先。咁啊嗱，話說呢個海之心呢嗰陣時係大約咁，唔知有冇記錯時序啦。咁啊2009年呢，咁啊姓吳嗰位先生，即係頭先嗰位伯伯啦。咁啊一個退休嘅即係康文署啲花王嗰啲嚟咁樣嘅。咁啊跑步呢去住粉嶺嘅，跑步啊唔知佢點解粉嶺跑到去烏溪沙嗰邊，咁啊好犀利我覺得。咁啊成日跑到啱啱係類似中秋節嗰日子呢，咁啊去到啲人就煲臘啊嘛，啲人咁啲人就煲臘，咁啊煲完臘之後呢，咁啲清潔工人咧就將啲臘咧就掃鬼咗出去個海度，咁佢就好心啦。哇！你有冇搞錯？你掃啲臘出去個海度，咁啲魚食咗咁點啊？咁係咪大家都諗住哇？原來佢係即係哇個人好慈祥，我為啲魚嚟諗嘅。但其實亦都係都唔係咧，因為點解啲魚食完啲臘之後，你係會啲人會食啲魚噶嘛？咁都係為人而諗嘅，都係賴嘢。咁啊哇，不如唔得啦，咁啊一定要去到做義工咁樣咧，慢慢慢慢執垃圾執垃圾喺度啦。咁啊去到開始咁啊一個禮拜，即係好似都係去幾日咁樣嘅啦，都喺度執垃圾啊，即係幫手啊，清潔啊，做個義工。星期六就唔去，因為星期六就唔去，唔知道去邊度除草咁樣。咁但係佢呢一單都係即係2012年嘅事嚟，差唔多。咁而家2016年咧，幾年就我唔知道有冇維持咧，因為我都好耐都未去過個海之心嗰度。咁我去最近去都係應該係上年度，應該仲見到個吳伯伯嘅嗰日係禮拜嚟嘅。即系昔日嚟嘅，仲见到佢嘅， 即系长期打等嘅喎。 系上年嘅事，咁啊，因为点解？因为佢系嗰度多垃圾啦，咁佢就抌晒垃圾，佢同埋会系即系执啲石仔咧。因为咧，其实马鞍山乌溪沙嗰个沙滩咧，本来唔系一个沙滩，系一个石滩嚟嘅。较早之前，另外仲有一个义工咧，我就唔记得咗系有个伯伯，就话咧系净系逐粒逐粒沙咁样搬过嚟，愚公移山啊，搬咗啲石仔，真系砌个人造沙滩喺度嘅。系啊。其實你去到附近都是一個馬鞍山嗰個海濱長廊啊、烏溪沙啊、隔離嗰個咩杜亞村啊，全部好多石嘅，得嗰個範圍係沙灘嘅啫。咁呢個後期呢個吳伯伯咧就咧係即係再砌啲心出嚟啦，因為佢個 background 背景就好慘嘅，老婆走咗佬，咁啊同佢兩個女咧就係啲關係好疏離咁樣，咁但係佢又想啲即係係啲市民啦，想啲香港人開心啦，咁佢就係2009年開始咧，慢慢用咗幾年時間就砌咗頭先嗰嚿海之心出嚟嘅，係嘛？咁所以你哋話喂，嗰嚿石係究竟係砌定係人造定係天然？天然冇可能啦，天然你點會鬼灰神咁整個心喺度？ 係咪先？界個心出嚟啫。 係啊，即係好似嗰啲咩美國啲麥田咁樣一個圈嘅嗰啲咁樣。咁佢就當然係唔係天然係人砌，就係嗰個個義工阿吳伯伯就話咁啊砌呢嚿咁樣嘅海之心出嚟咁樣嘅，即係逐嚿咁樣嘅石仔咁樣係疊上去啦。咁佢 每日都會去修補，因為啲人咧咁啊好多時都係當係因為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嘅，咁啊去到企上面就係頭先我講嘅 selfie 啦、，selfie 聖地啦，咁同埋頭先馬鞍山嗰個海之心都係睇日落極都好靚啦，睇日落極都好正啦，咁但係啲人又去到就唔知玩咩遊戲，攞啲石仔啊抌出海喺度懶又影咁樣，跟住搞到個心啊慢慢甩嘅，咁所以個吳伯伯咧就每日就會去嗰個海之心， 補翻個心， 係會補翻個心喺度， 咁啊， 但係。但是因为呢那个心呢就是有些不知道什么朋友，我想应绝对是教徒来的，就在隔离就砌了不知道什么主的什么爱你们还是不知道什么字眼在那里，咁啊激嬲咗個阿伯，咁佢就喺隔離咧，再砌一個再大啲嘅新嘅海之心喺度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如果冇俾人拆曬咧，係有兩個心嘅，兩個海之心嘅，係、嘛？咁、另外仲有一隻海龜喺度，咁所以你頭先睇嗰幅圖咧，就見到吳伯伯係唔係砌只海龜喺度嘅？係嘛？就係、呢個嘅沙田啊，即係呢個烏溪沙啦。咁而家 揾一日去 係啊，搭嗰啲 佢都好有心 搭嗰啲港鐵咧。咁佢最touching 就話話即係啲報紙之前係早幾年訪問佢就話咧，哇！咁你砌呢啲心喺度，有啲咩目的啊？我冇啊！咁啊，見人哋嚟到，咁啊上去影相啲情侶拍拖啊，嘻哈開心心啊！咁、或者有好多啲婚紗嗰啲拍攝啊嚟影相啊等等啊，咁、見到人哋開心嘅，咁佢都會心微笑咁樣嘅。咁、但係佢個伯係即係直情係啲好似高手咁樣。你去到佢又耷低頭都唔講嘢咁樣，即係唔會睬你啊！呢啲咪高手係嘛？ 真係 去到即係喺度默默耕耘咁樣啦嚇。咁啊，即係一個，亦都係一個香港，係一個係人造出嚟嘅，即係一個 真係嘥好多時間， 叫做係愛情故事啦。即係當然就話。去退休啦，即系佢绝对有咁嘅时间啦。 呢时咧翻紧工冇可能咁得闲啦。 喂，如果你拍紧拖，你女朋友同你讲，你可唔可以帮我砌一个十尺嘅心出嚟？你都 唔好意思，冇可能 嘥时间啦， 冇可能。 你俾钱，我俾钱你算啦，系咪？唔好搞咁多嘢啦， 搞咁多嘢，系嘛？咁嘅心机， 即系呢个海之心咧，就系咧，哇咁啊，好正。喂，咁其实除咗呢啲，仲有冇啲大约香港有啲咩？你哋觉得系拍拖啲好去处？你哋？我上网睇咧，即系我都做呢集节目，都系有少啲预备啦。咁啊，其实冇乜预备嘅，咁啊上网睇啊， 其实好 流 嘅。嗱，我不如就咁啦，我讲翻啲比较贴女仔嘅 系啦， 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啦吓，即系以女仔嘅角度咧，即系除咗搵嘢玩之外咧，都好中意搵啲 fine dining 嘅地方食下。唔系话要 即系我哋麦格喎，麦记啊，肯德基。 我唔系嘅意思话，我唔系话要好贵，咁未必一定要同男朋友食噶嘛。唔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唔系一定系要同男朋友或者同老公去食噶。你同同性嘅朋友、好朋友，甚至屋企人去食，我都觉得系好开心嘅，即系唔同感觉啫嘛，系咪先？咁但系但系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我曾经去过，我真系觉得好靓嘅。咁我可以。即係推薦俾大家啦，係啦，即係如果啲男仔嚇帶啲 potential 啲嘢話聲俾你聽，帶嗰啲女嘅，咁咧 俾佢聽。 嗱，依家咁講，你覺得你由九龍嗰邊望翻香港嘅景靚啲，定香港望翻九龍靚啲？你覺得 應該九龍望翻香港？ 你咧？ 我就話我都係啦，因為香港比較多高樓大廈嘛，香港嗰邊。 嗱，咁我就 recommend 一個係九龍嘅，一個咧就係香港嘅。但係其實我自己都係覺得係九龍望翻香港係靚啲嘅， 係靚啲嘅。 我咁嘅角度問題或者即係高樓大廈嗰啲分布啦， 燈飾問題 係啦。咁咧我就覺得嗱，我唔講邊間餐廳，唔需要講啦，我就係講位置得啦。我覺得對温上邊有一間食西餐。望翻对面香港是很漂亮的， 咦，即是望晒维港咁样对出去， 嗱，佢有入边嘅，即系佢 fine dining 系有 inside 嘅 outside 嘅，咁通常出边咧系俾人我哋饮嘢嘅，得几张台俾我哋饮嘢嘅，咁 mainly 咧就系入边嗰度食饭嘅，但系行出去饮嘢，佢又似有个露台，架露台好大嘅，好似我哋而家做嘢呢个咁大，嗱，可以俾人哋去饮嘢，咁就可以望系一望无际望晒对面港岛嘅。好靚， 即係食個 view 咯，食個 view 咯， 係啦，就話好啦。咁喺香港嗰邊咧，就係喺金鐘嘅太古廣場。金鐘太古廣場上邊咪有三間酒店嘅。 是啊，有三间嗰个金钟三宝啊， 有三间酒店啦，其中一间酒店的上面大概唔知廿几卅楼，又是有一间食西餐嘅， 就系望 望翻个九龙嗰边，又是好靓嘅，系啦，咁我觉得嗰度系真系 perfect。 求婚聖地啦，係呢啲， 我都有一個，不過嗰個唔係食景嘅，係食個環，即係個餐廳裏邊環境，就係銅鑼灣世茂隔離間酒店 ，Excelsior 移動啊 ，Excelsior 移動 啊， 係 啦， 係啦，係 嗰間我都去過。 嗰間係唔係食唔係食景嘅，但係佢食個餐廳嘅環境啊。 我食過，我又冇乜 feel 咯，我 因為佢係個點講？燈光線令到你是比較浪漫的，是的， 催情地方來的。 唔係嘅，我覺得有時咧，你氹下女仔咧，你都要去一下啲地方，你明白我咩意思啊？唔係話我唔介，即係唔係話我唔食麥記，我食麥記噶，我中意食麥記 KFC 嘅，但係你都唔會餐餐帶我去噶嘛？ 唔係，咁我哋亦都唔會餐餐嘅，因為 我都唔得啦， 好熱氣啊，因為其實我 唔得啊，麥記係我唔得啊，佬，我係唔食得麥記啊， 我都成日食茶餐廳啦，冇問題喎呢樣嘢，但係我覺得有啲地方我覺得係真係幾靚，應該要睇下。 係應該係要間唔中試下嘅。係 啊，即係間唔中應該要去試下嘅。 全套咯，即係我哋就係、是，譬如你下晝去一個拍拖嘅好去處啦，係嘛？咁其實就係、是夜晚啊食個靚嘅晚飯啦。係 啦， 其實好多嘅咩咩嗰啲咩天際一百嗰啲又係一百層樓高，又係一間酒店上面食。 天際一百麻麻，我覺得。 喂，但係嗰啲真係好貴。 我未食過啊， 我去過嗰個 Riscanta 啊，麗麗麗家度。 因為我有時聽 talk 咧去天際一百咧，係會麻麻。认真嘅，就已经冇晒要去嗰度食嘢啦。 Ritz Carlton 嗰度我食过两个餐厅， 我就未食过。 Ritz Carlton 个自助餐我食过，中菜我食过，嗰个铁板烧我都食过。 嗯，我哋食好多嘢。 通常都是有人請的嚇，但 係唔 只係成夫人食嘅，成夫人食嘅唔係同老公食嘅，係即係我覺得日本餐廳個 view 好靚。即系 Ritz Carlton 嗰边有一间日本菜。 你之前系咪之前 post 咗喺 Facebook 嗰间日本嘅？ 系， 我 嗰个 view 系好靓嘅。 哇，嗰间好差贵，我之前 大约啦，我 哋差贵， 我同你卖咁多广告。唔系，即系我哋今晚咧，即系综合阿 Sally 姐姐上嚟咁啊，做嘉宾嘅意见咧，即系女仔除咗中意一个地方浪漫之外咧，咁啊食一餐饭舒服服都系好重要嘅环节。 系啊，因为做嘢太辛苦啦，即系我觉得即系要搵啲地方 饮下酒咁 样 啊，食下饭啊，咁样都 OK 嘅。必要嘅。 不系嘅，即系譬如你如果你食饭唔重要，就唔会有咁多咩情人节套餐啊，啲周年啲特别嘅。 但又讲真句，我情人节系唔会出街食饭噶，喜欢 咁啊好老婆咯，系咪？ 因为我 marketing 做嘢啫嘛，情人节 即系情人节好废喎，呢一样。 哇，系啊，我完全有觉得真系好废， 真系好废， 系压你钱啫，主要 嗱花唔好买，唔该。唔需要 买咩？就系第二朝你去楼下嗰啲垃圾， 因为真系太贵。 第二朝楼 下黐线噶，喂，100蚊买一支玫瑰花， 系好啦，好啊，好啦啲， 喂，咁我哋睇下我哋个节目咧，而家咩月份啊？ 而家咩月份？四月，四月咯，系。 哇，睇我哋挨埋到去出年情人节啦！我哋讲下， 我觉得好高难度，我唔知点解我有月咁会接嘅， 我哋到时。唔好亂講嘢啊！你 咁你 就我哋好啦，你唔好就埋 radio 啊， 係咪先？個台好需要支持噶， 睇下 先。嗱，咁就抵你即係俾多錢我哋，繼續去到出年情人節介紹多啲好嘢。 咁快就喺度， 咁係啊！ 今日幾號啊？19號， 差唔多啦。 咩？之前支持咩咩女人嗰啲節目嘅啦，啲月費搬過嚟呢度中流期啊， 係啦係啦係啦，繼續 啊！咁樣我哋嘅時間都夠啦，我哋好多 差唔多有站 啊 ，Sally 咁啊上嚟做我哋嘅嘉賓，你快啲對住鏡頭喺度一齊咁樣壓下先，我哋一齊咁叫佢親個拜拜，拜拜， 好肉酸啊！